敢别这样，我已无力再反抗，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。亲过她的嘴唇，却不想亲人，当我要她听真心话，她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，遇见白狐狸，逃不过他的眼睛。美丽有生命，这份爱没有空气，不让我喘息，心碎了不能痊愈。好自己， 这份爱。